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继续我在非洲看峰会连线报道。我们将连线远在东非肯尼亚马赛马拉大草原上做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野保人士辛巴，请他来介绍这些年来随着中非交往的不断加深，中国身影在非洲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领域并不孤单。然后我们还要连线在印尼的媒体同行陈长福先生，请他介绍印尼媒体如何评价雅加达上杭州8分钟的表现。好了，欢迎您随我一块儿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让我们聚焦正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正在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的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就北京峰会、一带一路倡议、中肯之间的经贸、环境保护合作等议题对中国媒体表示，由中国设计承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百年来的最大基建工程，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成果，它为肯尼亚的经济建设、未来的经济腾飞提供了交通支持。而肯尼亚又是非洲野生动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如何让铁路两侧的动物能够不受打扰的安然生活，中国的建设施工方进行了周密策划，肯尼亚环境保护局对中方的环保施工以及设计给予了高度评价，感谢他们保护了这片东非的绿色国度。铁路的通联拉通着两地人民的心。而我们今天节目中呢，还要为您介绍一位在非洲肯尼亚的草原部落里扎根生活了8年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人士辛巴。他以一己之力凝聚了来自中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力量，在肯尼亚草原上为当地部族与野生动物的和谐相处探索着解决之道。今天我们节目就要连线远在肯尼亚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的辛巴，来听他给您讲述在非洲与狮共舞的日子。 Nearly 300 kilometers west of Kenya's capital lies the Greater Masai Mara ecosystem, a vast 2,600 square kilometer landscape. 这是2017年美国历史频道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者辛巴拍摄的纪录片《Lionheart 狮子之心》的片段。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人士辛巴，本名卓强，离开家乡重庆，前往非洲肯尼亚的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与狮子为伍，开创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传奇故事。剧组历时2年转战中国、非洲两地，完整记录了辛巴2004年首次到非洲遇见野生狮子，直到现在的心路历程。纪录片将辛巴成为了在非洲与狮共舞的中国人。 我是2010年开始就在非洲，在肯尼亚野外做野生动物保护这个事业。那么在肯尼亚也注册成立了民间公益组织，主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就是保护他们的家园和当地政府、当地的社区，就叫原始部落，叫马赛人。我们和多方合作，让野生动物本来生存的地方能够保护下来，他们能够在里面自由安全的生活。 肯尼亚有着非洲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类，辛巴驻守的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是非洲最大的野生哺乳类动物的聚居区。他所说的当地社区指的就是这儿的原始部族马赛族。 马赛人被称为是非洲最彪悍的游牧民族。传统的马赛部落民俗中，当男子成年的时候，要去猎杀一只狮子来显示自己的强壮彪悍。然而随着原始部族人口的急剧增长，草原不断减少退化，大型食草动物被迫迁徙，狮子的领地和食物不断缩减，面对着人、狮子、自然环境一种几乎是恶性循环的运行方式，辛巴也在思考怎么样能够让人和狮和谐共处呢？ 以前的野生动物保护更多的是欧美人在做，就是发达国家的人在非洲有很多组织机构在做，他们更侧向于这个研究，就是研究各种动物的习性，然后写文章啊，发表论文，这种方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对野生动物造成最大的威胁还是当地的人类，还是盗猎，还是这个野生动物的制品的这种贸易对野生动物的威胁，所以它这种研究型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另外一种就是政府主导的野生动物保护模型，它就把一块地划出来，然后建成国家公园，然后世界各地的人来旅游，来看野生动物，来支付门票，同时里面很多酒店就给政府带来很多税收，这种模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这种模式它不能让当地老百姓受益。那么现在我们跟他们一起建野生动物保护区，他们就把一些土地拿出来建立保护区，让动物来居住，他们就退出去，他们和他们的牧群退出去，这样一来保护区的收入他就可以分给这个当地人，那么他就有地租的收入了，以前没有这块收入，全是放牧的收入，那么现在他们就有地租的收入，同时保护区会产生五六十个就业机会，那么这个就业机会也会给当地人，所以当地人就有第二份新的收入，就是就业收入，比如说他来当巡逻员，来在保护区里面的酒店打工这个收入就比他们以前的收入就要高很多。第三个方式就是我们支持当地的社区的福利，比如说我们去维修学校，去帮他们解决喝水的问题，帮他们修教堂，帮他们这个护理提高他们的收入，然后帮助这个他们的这个学校雇佣更多的老师，这样就从根本上就消除了他们和野生动物的冲突。 据辛巴介绍，现在他所在的奥肯耶保护区的面积从37平方公里增至了73平方公里，狮子从12只增至了30只，大象、猎豹、花豹、柴狗、斑马、角马、长颈鹿、羚羊等野生动物的数量也都大幅增长，更重要的是植被好了，森林多了，盗猎少了，旱灾缺水情况获得了较好的缓解，人们的生存状况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辛巴本人也凭借着8年来持续投身非洲草原的生态保护工作，从一开始的草原陌生人，如今获得了当地部族真正的尊重和接纳。 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所有的资金都是来自于中国人，来自于华人啊，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开始支持我们的野保事业，这种具有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种社区野保型的这种事业，同时中国政府这几年也对我们做了一些支持，包括一些野保物资的捐赠啊，支持我们来做那个非洲野保杂志啊，然后中国的这个媒体啊，这些大的媒体，什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啊，这些包括国内的很多电视台啊、媒体，都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这块非常越来越多的关注，然后我们这个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好。特别是去年中国政府颁布全面禁止象牙的这种禁令啊，在国际上真是为我们中国人争得了脸面。以前大家都在指责中国最大的象牙市场买卖的市场，现在这个禁令一发出来以后，这个所有的压力很多矛盾就开始向那种没有禁止象牙贸易的国家，比如像英国呀、日本啊，什么这些地方，这种意识啊，还有这种支持的力度啊，这些都在改善。 从2004年辛巴第一次来到肯尼亚马赛马拉大草原上偶遇狮群，到2010年他辞去了公务员的工作，投身于这里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这期间不管是国内的亲朋好友、坊间议论，还是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同行中，辛巴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的另类。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对非洲了解的日益加深，加上中国国内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辛巴和他的基金会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国内各种民间公益组织的关注，很多爱心人士给他的基金会捐款捐物，有力地改善了辛巴和同伴们的工作条件。现在辛巴成立的马拉野保基金会有了20多位理事，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内来的义工志愿者走进大草原支持辛巴的工作，他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那么这个世界上地球上有什么地方还有可以看到数量众多的野生动物，各种野生动物，狮子、大象、长颈鹿、斑马，那只有在非洲啊。所以非洲又是人类的起源地，也是全球现在生态旅行、自然旅行的最好的这种目的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我觉得中非关系越来越好，这个是符合这种大的这个趋势。无论是一带一路中非的合作项目，更多的能够聚焦到造福当地的老百姓。就我们来说，我们希望中非关系更多关注于帮助非洲保护好它的这个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因为很多国家它就依赖这个生态环境，它没有工业，没有这些其他的东西，它就野生动物观光的旅行。然后这个中非论坛也能够更多的关注于保护非洲的生态环境。同时其实非洲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它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非常好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向中国，也可以向非洲学习我们的生态文明，为我们的美丽中国，包括未来中国要建很多国家公园保护我们自身的野生动物啊，都会很有好处。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投向印度尼西亚雅加达。9月20号的晚上8点，第18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了。闭幕式上，来自杭州的杭州8分钟亮相，意味着2022年杭州见。那么，雅加达亚运会虽然已经收官，但是人们对于亚运的关注还没有就此终结。在这次的亚运会上，中国是毫无悬念获得了亚运金牌之首，而东道主印尼呢，也创下历史最好纪录，荣获金牌榜的第4位。而这次的杭州八分钟，在印尼媒体看来，他们的评价又如何呢？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印尼棉兰的103.8新闻最前线的主播陈长福先生，来听听他的看法。 亚洲奥委会主席埃罕默德亲王在这次中高度赞扬印尼雅加达及巨港圆满举办本届亚运会，并成功向全世界展示亚洲能量。他代表亚奥会感谢印尼政府，并正式宣布第18届亚运会圆满结束。埃罕默德亲王随后从印尼雅加达以及巨港市官方代表手中接过亚运会的圣火火炬、第1届亚运会会旗以及亚运会筹委会会旗，并一一交于第19届亚运会举办城市中国杭州的官方代表。紧接着的是杭州八分钟表演登上闭幕式舞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年轻艺人代表易烊千玺的歌舞表演。因为易烊千玺是 TFBOY 的成员，而 TFBOY 在本国也是有很多喜爱他们的粉丝，而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和游泳运动员孙杨忽然出现在舞台时，现场观众的呼声更是一阵沸腾。马云说，感谢印尼人民，2022年我们在我的故乡杭州再见，我保证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杭州欢迎你。虽然雅加达晚上天降细雨， 却不影响运动员参加闭幕式的热情。在印尼武装部队军乐团表演结束后，1000多名运动员第一次与亚运会数千名志愿者一同进入会场。这次亚运会闭幕式的主题是感谢，着重表达我国印尼人民对于亚运会成功举办的喜悦。整场活动也旨在诠释亚洲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中展现出的运动精神。本次闭幕式文艺节目以轻松方式进行，但不失展示亚洲各国共赢共荣的价值观。除了有印尼本地多位著名艺人参与演出外，筹委会也邀请中国、韩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代表艺人参演。而韩国偶像组合 Super Junior 以及 Aigen 在本届亚运会闭幕式的演出也是受到众多本地粉丝的期待。所以众多印尼及亚洲民众耳熟能详的歌曲旋律以及璀璨的烟火表演，昨晚响彻照亮了彭加诺体育馆的夜空，圆满为本届亚运会拉下帷幕。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2015年北美必去的旅游指南上，加拿大的海达瓜伊群岛首次上榜。可能很多中国公众对此还很陌生，不过在北美呢，这儿已经颇有名气了。而海达瓜伊群岛最打动人的，您知道是什么吗？不是海景，不是这儿的风光，而是寂静。走到这儿，最好是闭上眼睛，用耳朵去旅行，你可以听到一切一切在城市森林中无法聆听到的声音。不过听到这儿，您可能会觉得我有点自相矛盾了，一方面呢去那儿感受寂静，另一方面又成为了旅游热门目的地，这二者如何能够保持平衡呢？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的报道。 现在的人只要经济条件许可，几乎没有不旅游的。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去年有13亿人出国旅游，如果再加上没出国门的游客，这个数字会更高。像意大利的威尼斯这样的名城，每年有2500多万游客涌入，而它本身的人口才不过5万多。即使是偏远如加拿大西岸的海达瓜伊群岛，近年来游客也急剧增加，给当地的住房和服务设施造成很大压力。安娜·波洛克是一家英国旅游咨询公司的创办人。 Tourism now is in virtually every square meter of the planet almost. I mean, even the Antarctica is now receiving tourists. 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旅游业现在已经遍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连南极都在接待游客。面对蜂拥而来的游客，小地方在许多方面比大城市更脆弱，当地人必须要了解成功的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有什么后果。旅游业是许多城市的支柱产业，全世界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靠旅游业为生。像威尼斯、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旅游业在全民生产总值当中所占的比例更高。但也正是在这些老牌旅游城市，市民的生活空间被严重挤压。 It's no longer possible to walk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enjoy the views. Now, even the most simple things, to do the morning shopping, is hard work now. So I'm very upset. 一位威尼斯市民说，在街上散步看风景已经不可能了，连日常生活里最简单的事，例如早上买菜，都变得十分困难。另外，他认为游客并不尊重威尼斯。他说，威尼斯是如此独特，本来应该被当作珠宝一样来对待，现在却被当成一个垃圾场。一位巴塞罗那的市民则厌恶地说，这些游客到最后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他们在楼道里，在大街上小便，在公交车站呕吐。巴塞罗那的反旅游业活动人士曾经攻击旅游团大巴，并在墙上涂写游客滚回家的字样。不过游客过多对当地居民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住房和服务方面。 We are facing a housing crisis. It's a crisis in that people that want to live in Charlotte and we need.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达关伊群岛夏洛特皇后城的市长格雷格·马丁说，夏洛特皇后城正在面临住房危机。刚刚成家的年轻人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只好搬走。租房子住的人不知道下一年能不能续租，会不会在旅游季节被房东以装修名义赶出去。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We've got our increase in tourism now, but right now it's kind of overwhelming our infrastructure and our service capabilities. 他说，真的是许愿需谨慎。我们成功地吸引来了游客，但是现在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却因此受到了冲击。波洛克说，问题在于我们一直是在用数字来衡量一个地方的旅游业是否成功，接待了多少游客，旅游业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在全民生产总值里占多大的比例等等。政府缺乏全盘考虑和长远规划。但旅游业是一个人海行业，大批游客的到来会影响到当地社会的各个方面。旅游部门在这些方面想得不多，实际上很多问题在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但是没有引起市政当局的重视。在天然景点，旅游业的盲目发展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在泰国和菲律宾，当地政府因此不得不关闭一些岛屿，禁止游客登岛。太平洋岛国帕劳从去年开始要求登岛游客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自己会做一个爱护环境、言行得当的好客人。 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加拿大。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旅客优惠计划，一般呢都是采用积分的方式。不过最近在这里著名的加拿大航空公司呢却宣布，他们过去的一项积分制度要做出重大调整，而且以前的积分居然不算数了，气得顾客们直说真是北美最差航空公司，这是怎么回事呢？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事的关注。 Aeroplan加拿大的一个飞行里程积分计划，过去这一年多来，这个计划的成员们可谓是经历了一个颠颠波波的旅程。一年多以前，加拿大航空公司宣布将在2020年的6月份和这个积分计划彻底切割关系，以至于好多人不知道积分的前途会怎么样，于是赶紧拼命地用积分。接着今年7月底，加拿大航空公司又向 Aeroplan 提出恶意收购，但出价遭到了拒绝。为了与加航抗衡， Aeroplan 的母公司 Amia 忙不迭地和其他的一些航空公司签订协议，这些公司可以在2020年成为 Aeroplan 的合作伙伴。这个星期新的消息又出来了，加拿大航空公司和积分计划达成了一个协议，加航将与一些金融巨头联手，以几乎两倍于之前出价的价格 4.5 亿加元回购 Aeroplan。 加航的合作者包括多伦多道明银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和信用卡 Visa 加拿大。实际上加拿大航空公司是 Aeroplan 的缔造者，在30多年前建立了这个积分计划，为的是奖励那些经常乘坐加航的旅客，增加客户的忠诚度。但十多年前，加拿大航空公司把这个计划作为一家独立公司卖掉了。那么现在，对于 Aeroplan 的成员们来说，以后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呢？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原有的积分将会被转到一个新的积分计划里。听到这个消息，一些忙着烧积分的会员们可能会感到后悔，早知道有今天，其实就不用那么着急了。渥太华的旅行博主辛格就是这样一位客户，在听说加航要退出 Aeroplan 的消息之后，他赶紧去亚洲旅行，一下子用掉了大约50万积分。不过现在他也不后悔，他预测加拿大航空公司将把成员现有的积分贬值，因为回购这个积分的计划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总得从什么地方找补回来。 这笔回购交易将使加拿大航空公司及其合作伙伴总共耗资4.5亿加元，加上还有尚未使用的价值达19亿加元的积分。其他的专家也同意这个看法。积分奖励专家斯托卡表示，加航回购积分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他说，好消息是你不用急着用积分了，但是在加航完成了对 Aeroplan 的回购后，成员们的积分是否还能够拥有同样的价值就难说了。和加拿大航空公司一起出价的包括 Aeroplan 的信用卡合作伙伴道明银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信用卡 Visa 加拿大公司。如果回购的交易成功，意味着这些信用卡的用户可能会看到一个平稳的过渡，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具体的情况目前也不能100%的确定。 好，刚才是来自加拿大的报道。本期的环球三十分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节目情况。下次节目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